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泰坦大手一挥，厚重的魂力将碎裂的矿石外层扫开，露出了里面同样是黑色的金属矿石。尽管那同样是黑色，但里面却黑得没有半分杂质。唐三用紫极魔瞳能够清晰地看出，这块金属矿石密度极大，以他入微境界的紫极魔瞳都很难找到一丝缝隙。但是用肉眼去看，再不了解金属的人也能看出，这块矿石绝不是一块普通的铁矿。金光收敛，司龙已经收回了自己的武魂，他的目光已经有些呆滞了。 寒心铁晶，真的是寒心铁晶，这么大一块。 司龙会长，这个看上去似乎不错呀，您不打算买了吗？ 宁小姐，寒心铁晶是大陆上最为坚硬的金属，不是我不想买，我实在是买不起啊。它的价格是玄铁的10倍，而且数量极少，极其珍贵。你这块足有数百公斤了，价格绝对是个天文数字啊。宁小姐，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这些东西都是怎么找出来的？ 七宝琉璃宗不只是天下第一辅助宗门，拥有七宝琉璃塔武魂的魂师也有着极强的鉴宝能力，蓉蓉在鉴宝这方面的天赋甚至超过了宁宗主。 如果只是找到一种极品矿石，或许还能说是运气，宁蓉蓉这明显就是懂行啊。他虽然不知道自己买来的这些东西具体是什么，但却能够大致感觉出这些东西的价值。唐三被深深地震撼了。司龙口中的寒心铁晶他也是认识的，在前一个世界的称呼是寒铁铁母，上一世唐三就曾经亲手用这金属制造出了独一无二的绝世暗器佛怒唐莲。寒心铁晶正是制造佛怒唐莲的最重要的材料，是整个佛怒唐莲制作时需要的三大核心之一。宁荣荣目光转移到寒心铁晶旁边那块最不起眼的灰色石头上。 我感觉这块石头的价值好像才是这些东西中最高的。 什么？ 司龙不假思索地就窜了过去。寒心铁晶多少还有些气息外露，这块金属却没有任何能够令他感受到的特殊气息。唐三和泰坦也凑上前，突然唐三的身体剧烈地颤动了一下。 不会这么巧吧？ 抬起手缓缓抚摸上那只有寒心铁晶三分之一大小的矿石，他的目光突然变得灼热起来，魂力涌动，黑光闪烁之中，光彩内蕴的昊天锤已经凭空出现在他掌握之中。站直身体，唐三示意众人后退，司龙的目光牢牢地锁定在他的昊天锤之上。 原来如此，难怪泰坦叔叔会对唐三那么恭敬。 左脚脚尖前挑，玄天功内力灌注，嗖的一下，那块矿石已经被挑了起来。唐三就以左脚脚尖为轴，身体飞速旋转一周，整个人就在这旋转的过程中宛如张开成满月的大弓一般。当那灰色矿石升至最高点时，他的身体也出现了瞬间的停顿，下一刻这张大弓的弓弦松开了，昊天锤横扫而出，乌光与那灰色矿石瞬间碰撞，下一刻所有人只觉得耳中一阵嗡鸣。那灰色矿石在昊天锤的轰击下竟然没有碎裂，而是破墙而出，与它同时消失的还有唐三的身体。众人耳中的嗡鸣还没有消失，唐三就已经又凭空出现在了房间之中，而那块灰色的石头就被他抱在怀里。承受了唐三那样一锤，这块灰色的石头竟然没有出现一点裂痕，甚至连凹陷都没有留下。泰坦和司龙同时凑了过来，司龙的金刚凿再次出现在唐三的手肯下，金刚凿点上了那块灰色的石头。叮的轻响声过后，只见石头被点的地方闪过一丝银色光彩，但当司龙的金刚凿抬起时却又恢复了正常。 这是什么金属啊？我从来都没见过。如果说寒心铁晶是最坚硬的金属， 那么这块金属绝对当得上最坚韧，品质甚至还要在寒心铁晶之上，这怎么可能？我研究了铸造一辈子，也从未见过这样奇特的金属啊。 蓉蓉，这次你可是真的捡到大宝贝了。这块金属我也从来都没见过，但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它应该就是深海沉银的银母。 哎呦，这么说暴雨梨花真可以？ 不好说，至少不论是您还是我，甚至是楼高大师，也都不可能锻造这块深海沉银的银母，它实在太坚韧了。而且据我所知，深海沉银的银母是不会被任何火焰融化的，想要用它来铸造就只有靠锤炼，我们都没有这种能力啊。 恐怕也只有当年的主人才可以了。 有了，或许我有办法，不过这件事还要再缓一缓。 说完这句话，他身形闪烁，所有宁荣荣买回来的东西就已经凭空消失了，全部收回了24桥明月夜。唐三的心跳在加速，因为他终于有机会可以铸造自己前一世为之努力了一生的绝世暗器了。 孔雀翎，暴雨梨花针，佛怒唐莲，我们在这个世界终于又要见面了吗？如果能够成功制造出这三种暗器，就算是面对武魂殿那些真正的强者，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司龙不断地做着深呼吸，不让自己心中生出邪念。刚才发生的一切对他的冲击实在太大了。这些至宝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在铸造界，他们就像是十万年魂环那样珍贵。 亏我在更新城这么多年，竟然还不如人家只来了更新城几天的收获大。哎， 司龙突然发现自己有些羡慕自己的老师了，至少老师可以甩手放下眼前的一切，作为一名神将，用最好的材料来锻造，那是何等美妙的一件事儿。唐昊虽然曾经说过，用凡铁铸造出神器的铁匠才是真正的神将，可是哪个神将不想遇上神铁呢？好不容易才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之后，司龙看向众人。 我是来邀请你们参加今天晚上的拍卖大会的，我已经准备好了，各位现在就请跟我来吧。据我所知，今晚会有几件不可多得的好东西进行拍卖，有成品，也有金属。 唐三一直在默默地观察司龙，他从司龙眼中虽然看到了渴望，甚至是一点点贪婪，但却并没有任何邪念。此时的这位会长眼神已经重新变得清澈了。 作为一名顶级铁匠，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见其人品。难怪楼高会将铁匠协会交给他来打理。 再次来到铁匠协会总会，一楼大厅的人却比那天要少得多了，或许是因为时间已经很晚的原因。众人没有直接上到拍卖会所在的四层，而是来到了那用来测试铁匠等级的三楼。司龙将众人带入一个房间，给他们每人一件宽大的黑色斗篷，连头面都遮住，只露出口鼻和眼睛，显然是为了防止身份外泄。毕竟拍卖本身是一件很私密的事儿，很多买家和卖家都不希望自己的身份泄露。重新登上四楼，唐三看到正有不少与他们穿着一样的人缓缓走入四楼的拍卖大厅。没有人说话，一切都显得很安静，这似乎是铁匠协会拍卖场的规矩。 等一下， 正在他们准备进入拍卖场的时候，一个黑色球状物突然出现在他们身边。唐三一下子就认出了这个全身笼罩在黑衣中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那铁匠协会会长神将楼高。楼高的身材实在是奇葩了一些，所以猛地一看去，就像看到了一个黑色的圆球一般。此时他正抬头看向唐三，眼底布满了血丝。显然像司龙所说的那样，两天来这位神将都没有好好的休息过，一直痴迷于暴雨梨花针的图纸。 我跟你们一起进去。 然后楼高当先走入了拍卖厅，众人跟在他身后进入了一个黑色世界。整个拍卖厅内一片漆黑，只有地面上的一些昏暗光芒指引着方向。在楼高和司龙的带领下，众人很快就来到了最前面一排。感觉上这里的整体布局就像是一个大剧场，唐三的视力自然不会被黑暗影响。半圆形的拍卖场大约有200个左右座位，正前方是一个巨大的长方形平台，显然是用来展示拍卖物品的。此时拍卖场内已经坐了50%，仍旧有络绎不绝的竞拍者入内。整个拍卖场内很安静，偶尔有交谈声也是可以压低的。楼高带着众人来到了最前排中心位置坐下，而他自己则是坐在了唐三身边。唐三另一边是小五，楼高刚一坐稳就凑到唐三的身边。 小子，我要全部图纸。 这没问题，等回到唐门之后，前辈自然会看到的，以后还要多多仰仗前辈的神迹。 哼，行了，你也不用跟我打马虎眼，我也看出来了，你给我那张图纸上面显示的东西，那根本就不可能大批量制作出来。但是只要制作出一个，那就是惊世骇俗的神品。我准备用含锌铁镜来打造，你认为如何呀？大约有2公斤的含锌铁镜差不多就够了。 不愧是神将，只是看了2天暴雨梨花针的图纸还是残缺的，他就已经看出暴雨梨花针所需要的材料。含锌铁镜不行，硬度足够但韧性不足，在制作击扩的时候有可能会因为力量太大而崩溃。放心吧，我已经给您准备好了更适合的金属，只是这金属铸造起来有点麻烦，等我们回到唐门，我会一一告诉您的。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